呢个故事叫做《外公带走咗外婆》。我从细到大都未见过我外公嘅，因为佢喺我妈八岁嗰时就死咗啦。然后我外婆靠喺路边卖小食，做我妈同我舅父养大嘅。等到舅父同阿妈长大有咗工作之后，外婆终于可以空闲落嚟啦。佢住喺我屋企。外婆平时冇乜嘢做，就系喜欢买彩票。我知道外婆唔系为咗钱，而系生活实在太单调啦。开始嘅时候，外婆一日只系买一张嘅啫，后来一日买几张，慢慢咁外婆就上咗瘾啦。佢开始疯狂咁买彩票，但系冇做嘢嘅外婆根本就冇收入，只有阿妈同舅父每个月俾啲钱阿外婆使，但系呢啲钱外婆几日就用晒啦。佢开始问阿舅父同埋阿妈攞钱，次数多啦，阿妈同舅父就唔会俾噶啦。呢阵时佢就闹阿妈同舅父：你哋一啲都唔孝顺嘅。其实我屋企同舅父屋企都系普通嘅家庭，边有咁多闲钱俾噶？由于开始冇钱买彩票啦。外婆开始变得神神经经咁，一日就坐喺屋企里边，佢嘴脸暗暗沉沉，唔知佢讲乜嘢。但系有阵时我会听到佢叫一个人个名，嗰个名就系叫建国嘅。后来我问我阿妈，阿妈讲嗰个系外公个名。有一日嘅夜晚，我起身屙夜尿，呢度就要讲问一下我屋企厕所嘅位置。屋企系住喺镇上边嘅。类似于四合院嗰种类型，厕所系起喺屋后边嘅，旁边就系山啦。呢阵时我攞住电筒嚟到厕所里边，但系呢阵时我见到外婆都攞住一个手电筒，佢行喺我前边，一声不响，样子十分之奇怪，耷住个头喺度行路。于是我就跟住外婆，外婆从厕所边间嗰条小路就上咗山啦。我带住强烈的好奇心，关咗电筒，静鸡鸡咁跟住外婆，睇下佢要去做咩嘢。夜晚嘅山湿气十分之重，而且伸手不见五指，就咁样，我跟住外婆穿过茂密嘅树林，嚟到一座坟墓嘅前边。外婆唔知喺边度攞出咗几支香，点着咗，然后就插喺坟墓前边。接住外婆就对住坟墓讲嘢啦。 建国啊，我睡觉嗰时你话肚饿，我依家就送啲嘢食过嚟俾你啦。 呢阵时眼前出现嘅一幕就吓得我目瞪口呆啦，嗰几炷香居然喺几秒之内就燃烧完啦，就好似有人喺度猛吸咁样。接住外婆又讲啦： 二女唔孝顺我，我想落嚟陪你啦，我哋好好过日子好唔好？ 听到咁，我吓到魂魄都唔齐。就偷偷咁跑返咗屋企里边，但係呢件事我唔敢讲俾我妈知。冇过几耐又出咗件事啦。外婆问阿妈攞钱，佢话： 阿爹琴晚托咗个梦俾我，讲咗几个数字，叫我攞100蚊去买彩票，如果中咗大奖，奖金就留俾你哋。 阿妈听到咁就闹外婆系咪发神经。外婆听到咁都冇讲咩嘢，只是更加之沉默啦。外婆冇买到港期嘅彩票，佢话嗰啲数字真系中咗几百万，阿妈就后悔死啦，就问外婆啦： 阿爸仲冇托梦啊？ 外婆冇讲嘢，只系沉默咁摇一摇头。之后外婆嘅身体就开始唔好啦，每日都系瞓喺床上边。有一日嘅夜晚，我发咗个梦，我梦见个中年嘅男人。将外婆喺床上边叫咗起身，然后拖住外婆只手就走咗啦。第二日，外婆死咗啦。阿妈从啲老相片中揾到一张外公嘅照片，去到影相铺里边将张相放大咗，然后同外婆嘅遗像摆埋一齐。我见到外公嗰张相嘅时候，发现正系我梦见带走外婆嗰个中年人。